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俄罗斯报纸和通讯社最近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披露特辑。里奥背景报、选择报和弗拉迪沃斯托克新闻网讯社载文指出，朝鲜劳动党的70年历史是党作为母亲负责人民群众的命运，并坚持把实现他们的自主要求作为第一目标来进行斗争的历史。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长期克服种种考验和困难，创造了奇迹，掀起了革新。上述媒体还编辑100多张图片，介绍了朝鲜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接连发生变化的现实。